陪伴生活。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升级大轰趴，优惠大减价，一刻不能停。4月10号至4月12号，订购所有商品满200元立减30元，满300元立减40元，以此类推，最高可立减12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商品和服务，大家都说好。2018全面升级，品质更高，微信下单轻松快捷，方便又周到啊！您还可以打电话400015-515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周年庆特别版，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呢，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小秦海参的苏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周年庆啊，也是刚刚开始， 是、所以小秦来了， 小秦呢，作为一个海参的这个传统的厂家，也是一个大品牌、 对， 并且呢，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特别受到我们听众的认可。 是的， 对，一方面是它的品质非常的优秀，另外一方面它的价格真的是给我们北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定的实惠。那么今天呢，请苏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上，也是让他继续跟我们聊聊这个海参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现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很多我们的老会员经常购买我们小秦海参，小秦海参呢也跟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合作了整整4年的时间了、那正好这次又是我们的周年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跟力度也是非常空前的、更重要的是老会员都知道吃海参好啊、哪里的海参当然是咱们大连的、那在大连当中咱们那么多品牌可以选择，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小秦海参？首先、每一根保证到是咱们正正实实的辽刺参， 辽刺参 之外， 咱们慢慢说啊、一个一个说。这个辽刺参啊，其实是咱们这个中国北方辽宁那边的海域的一个特有产品。 对吧， 刺参顾名思义，它这个外貌啊，特点就是它有刺儿， 对吧？但是这个刺呢，一定要足够的粗壮，才能表现出来这个海参足够的好，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每一根海参都是30克左右，那每一根海参，像我的手放在我手掌当中，大概我有我手掌2/3了，除此之外。打开这个海参背面，我们发现它的这个海参筋是一根一根非常明显粗壮的、海参筋对咱们身体也是非常棒的。 对啊，其实这个小秦海参啊，从它这个外表来看就非常具有特点。其实呢，在我国有20多种这个参种，里边辽刺参尤其是小秦选用的这种辽刺参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其实呢，刚才我打开了一袋这个小秦海参去看了一下，确实算是非常好的品质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辽刺参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铠甲刺，其他的参种呢，或者说品质不好的刺参，它的刺不可能像小秦海参这样的一排排的非常整齐的排列，而且呢用手按上去也是非常有 弹性 啊、有弹性，有那种坚硬的感觉。我们就说这个叫盔甲带刺， 是的，这就是好海参。 每根刺儿里边都是营养物质， 没错。 包括刚才苏苏提到的，就是把这个海参翻过来，都是经过处理的吧？ 没错， 把这个内脏都给它排干净了。 对，而且今天咱们还是及时的，海参筋的话是非常明显，一根一根的。 海参筋非常重要。我之前听过这个有人讲笑话、说这个海参吃海参的时候呢，说里边它有白白的这个一袋一袋的，以为是这个脏东西就给它刮掉了，其实那里边才是表明辽刺参的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一条条的白色的海参筋里边富含着各种各样的营养。 对， 其实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吃海参要吃好海参，为的不过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为了 个就是补充我们的身体。 对， 这个苏苏来跟我们讲讲这个小芹海参，它到底它的营养在哪儿？还有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它的营养太丰富了。首先，在海参当中有50种左右的啊一些营养物质，包括说海参皂带啊、刺身粘多糖。其实我说到这2种东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更重要的，它非常适合老年人来吃。包括说刚刚我们提到海参当中还有什么精氨酸，对男性朋友是非常棒的。那海参当中还有这个胶原蛋白，也就是 SOD， 对女士朋友来吃是更好的。对孩子来说，海参当中有 DHA， 包括说海参当中还有钙啊、铁啊、锌啊、硒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全面，而且非常均衡，不挑任何的人群。特别是现在春天到了，其实我最近感冒了，发现有好多同事也感冒了。春天的话，我们都说啊，春天我们要养生，但是春天我们要温补。温补的话，很多东西咱们像一些其他的什么人参啊，可能现在来吃，我觉得稍微有点燥了。但是温补海参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海参是适合一年四季来吃的。 确实是啊，一年四季都要吃海参，都要吃好海参，尤其是在这个春天的季节，春夏交际嘛。很多人说冬天是一个贮藏的季节， 对， 然后春天是一个万物生发的季节。在生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汲取大量的营养的。 是， 这个时候补充一点海参当中的这个营养是非常好的。 对， 另外一点，人说了，说这个吃海参还要安全。对吧，我们不仅要补充营养还要安全。在以往的节目当中说了很多了小芹海参的安全措施。小芹海参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是卖的非常好的，而且是和我们合作了4年长， 对， 这么长的时间的，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北京听众的认可的。所以说小芹海参的这个品牌就等同于安全。 没错，所以那么多的老会员非常喜欢我们小芹的海参，现在已经有400多家的专柜跟门店，而且咱们去商场超市的时候，哎，很容易在一些明显的地方就能看到我们小芹海参。 那么刚才苏经理啊，我们说了这么多，说北京的听众喜欢小芹海参，说小芹海参选用的辽刺参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口感非常好，说我们和你们合作了这么长的时间， 四年 这么长的时间。那么今天赶上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的4周年庆，那么你们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为我们的这个平台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呢？ 今天首先我们组合力度也是非常的大啊。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9袋，然后每一袋当中是有10头，相当于总共是90头。那每一头的重量是大概是在30克左右。 30克左右。 对，而且大家拿回去之后是提货券，提货券上的价格是5310元。 5310元，这是小芹专柜的售价。 对，那这个组合呢也一直是受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会员非常喜欢的。那一直以来的销售价格是1380元。 1380元。但是苏经理你还遗忘了一点，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赠了10袋小米，沁州黄的那个小米非常重要。 哦，对，还有10袋啊，我们的沁州黄小米也是送给大家的。 搭配我们的这个小芹海参，大家回家去做那个小米疗身去。 非常棒。 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是以前的老组合， 是 价格是不是有变化？ 之前我们的售价是1380元，今天既然是周年庆，既然是合作4年了，我们价格做到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今天直降100元，1280元带给大家。 1280元，您就可以带走小芹冷冻即食海参90根。 没错， 而且还有我们的这个10袋的沁州黄小米，每袋是100克。这样一个组合是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以前卖过了，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1280元这么低的价格。 没错， 这个也是为小芹海参这个大品牌，为了庆祝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4周年的这样一个机会来提供给大家的。仅在本档节目当中，仅在我们两个还在出声的时候，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即可享受到100元的这样一个周年庆的特别优惠。400-015-5151，我说慢一点，400-015-5151，这样一个机会非常的难得。而且呢苏经理这次来呢也是带着非常大的诚意的。 是， 对，这样一个价格呢，其实在市场上您去任何一个小芹的专柜上，包括您去买市场上的任何一个海参，它的这个价格都是非常优惠的。小芹海参它是一个大品牌，而且海参的这样一个 个在市场上的透明度已经非常高了、 嗯、 价格如此大的这样一个力度也是很难得的，也看出啊咱们这个两个的平台合作的是非常好的。 对，也看到了我们小青海是为了回馈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会员朋友们、 嗯、 包括大家打电话，就是我们到时候拿到手上的时候是一个提货券， 一个提货券， 对，上面直接写着是5310、 嗯、 对吧， 这个提货券是我们什么时候想提什么时候提， 哎，对，方便， 随时有小型品牌的这样的客服人员进行接待， 没错。 您还在犹豫什么呢？400-015-5151 400-015-5151，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府，您就可以得到小秦冷冻即食海参。以前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平台上是1380元，但是我们的今天是周年庆特别版，所以呢直降100元，1280元。在市场上您能买到90根海参吗？所以还在犹豫什么？400-015-5151 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曹阳。都市快生活，购物慢选择，电波牵线放心有保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让生活更舒适。北广购，放心购，400-015-5151。 哎呀，苏经理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发现周边的很多人呢、 嗯、 都会选海参，都会吃海参， 是， 但是呢市场上鱼龙混杂，很多时候有干参，有这个什么淡干的、糖干的啊，有菜参 国外的 啊，有这个西洋参 对 吧，也有来自大连的海参、 嗯、 啊，但是呢是看到外边都已经泡发了，都已经没有那种 Q 弹的感觉了， 都已经烂了 啊，都已经烂了对吧，而且呢还有那个颜色特别特别淡的，也冒称的说刺参。中国有20多种刺参，那么为什么小秦这样一个品牌选用的是我们辽刺参的这样一个品种？ 首先那说到吃海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吃好的，就是辽刺参。首先小秦品牌成立于1999年，到现在为止接近19年了、 嗯、 那19年当中小秦没有说去做什么其他的一些海参一些产品，但是只做咱们的辽刺参。 嗯， 小秦品牌下面只有辽刺参。更重要的是、 嗯、 当时小婷姐在19年前的时候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一开始只有那种要泡发的、 嗯、 她会觉得很不方便、 嗯、 为了让大家，为了让全国其他地方的朋友也能吃到好的海参，她就不断的开始研发、 嗯、 不断的来进行改良，不断的来进行尝试，然后为了让每一个人然后吃到这个海参的时候都能吃到更多的营养物质，所以说才有了即食海参。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哎、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大连，包括说您在出租车上的时候，很多的师傅都会给您推荐小秦海参、 嗯、 为什么？因为到现在啊它有这个工厂是1000人的，而且我们拿到这个小秦海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包装是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它是用到小秦姐的这个头像，而且上面直接就是小秦姐的名字跟头像，给大家做到一个担保的、 嗯、 这也是一个人品一个的认证。 确实啊，小秦这样一个大品牌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实力去做这种事儿、 嗯、对， 而且呢今天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周年庆，1280元90根，而且还是即食型的，方便我们听众去日常当中补充自己的身体。海参这个品种啊确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小秦海参的这样一个处理技术呢能够大的保留海参当中的营养。 对， 平常我们说为什么要吃海参，其实呢大多数人注重的都是它的营养， 是， 比如说海参有这个三低一高的特点、 嗯、 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点。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去问苏经理、 嗯、 为什么我们小秦海参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能够给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朋友们这样的优惠呢？ 首先是这样，跟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合作到今年是整整4年的时间了、 嗯、对， 然后呢现在也是我们的4周年庆、 哎、 所以说小秦作为那么大的一些品牌，也一直特别想感谢全国的会员，包括说我们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的会员对我们小秦品牌的支持、 嗯、 也想在这么大的平台再次做一下我们的宣传，小秦品牌的宣传、 嗯、 所以说才有了今天的组合还有力度。 所以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 是这样，今天带来的组合总共是9袋，那每一袋当中有10头，然后总共相当于是90头。 嗯， 那而且今天我们每一头的重量是在30克左右， 30克左右， 包括说放在我手上，大概占到我手2/3的一个手的大小了。 嗯， 而且今天每一根海参我们都是即食的，开袋就可以吃。 嗯， 那么大家打个电话，到时候直接订购完之后，您拿回去的是一个提货券，上面的价格是5310元。 嗯，但是今天 因为我们是北广生活时间周年庆特别版，为了庆祝北广生活时间四周年，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不一样的。 今天价格的话，我们是周年庆只降100元，从1380变成了1280元。 1280元，您带回家的是小秦冷冻鸡翅海参，一共是90根，每根30克左右，还送您10袋每袋100克的金州黄小米。马上拿起您手边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您就可以把小秦海参带回家，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升级大轰趴，优惠大减价，一刻不能停。4月10号至4月12号，订购所有商品满200元立减30元，满300元立减40元，以此类推，最高可立减12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坐在我对面的是老朋友志勇。志勇你好。 李想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志勇代表美拉图酒庄继续为大家奉献好酒。 没错，梁老师，我一来就要给各位分享真正来自于法国的好酒了。那我抛出几个名词吧。首先我相信无论是国人啊，还是说现在全球所有的爱喝酒的朋友们，知道要喝红酒，喝法国的， 首选法国， 没错， 对吧？ 而接下来呢，说法国全境都有酒， 哎，当时 选择哪个产区的呢？ 我肯定波尔多啊，大家这么全世界知名。 而且再有就是很多朋友会说了，我要选择好的酒庄，今天我们给各位分享就是来自于美拉图的好酒， 您去查查，那真是法国知名酒庄，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会说了，我要挑级别， 对呀、 知道啊，有那个什么餐酒，有什么 VDF、IGP， 有什么地区级餐酒、地区级大酒，而今天我们的就是那个金字塔尖的 AOP， 也之前叫做 AOC， 所以说今天给各位分享就是金字塔尖的至高级别，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红酒。 法国国家法律所定的他们的至高级的酒分4级，最高的那一级放在那儿的就是叫 AOP 酒， 没错， 而且呢还是原瓶原装， 没错， 法国的、波尔多的、大酒庄的、AOP 级的原瓶原装的。 对了， 这么一瓶酒在国内、我跟大家说啊，在咱们国内市场当中起步，我能见到我所见过的最便宜的是200块钱， 200块钱， 正常都是300-400， 没错， 对吧？ 是这样的，正常的话我觉得啊，如果说你去市面当中你去买这个AOP 级别的、法国原瓶原装，起步的价格200左右，上不封顶了、我们知道那个 上不封顶，真的 可能名装 2万、3万、5万的、 对，都有。而今天呢是这样的，本来说来到这个我们北广购物、真的给各位要分享好酒的话，可能一支酒200左右，其实这个价格大家能够接受、但是我们今天是这样，买两支的价格、就是两支可能将近 400块钱， 那我今天399、 399就400， 各位带走 算400， 整整一箱6支红酒带给各位， 399两瓶的价格， 没错， 拿走多少，6瓶，一整箱， 一整箱，没错。但是今天梁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美拉图跟这个北广购物合作1年的时间。 当然知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美拉图酒庄合作1周年嘛， 一周年的时间。所以说在1周年的时间呢，我感谢所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对我们酒庄的热爱。 说实话，我们北京电台听众朋友对美拉图经过这1年，真的你们口碑见得特别好， 因为是这样，口感足够好嘛， 哎，好喝， 大家喝了之后感觉这个味道真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法国的味道，就是那个有黑莓、黑李子、黑果子的味道，所以这样，大家既然喜欢这个味道，我们这样好了，我们直接买一箱，在合作1周年的时候， 送 这一档，我们不送生日蛋糕，我们不产蛋糕，我们这样直接再给各位送一箱好不好？ 再送 一箱6支，也就是买一箱送一箱，12支来自于法国 AOP 级别的。 你的意思是再送一箱酒吗？ 一箱酒，12支带给各位。 我以为你要送一箱什么李子，什么梅子， 黑莓、 真黑莓、真干果呢？送一箱酒，那可老值钱了。 没错，你看一瓶如果按200算的， 价格不变是吧？ 价格还是399， 还是两瓶的价格。刚才是拿走了6瓶，现在等于翻一倍的，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别买房送车，送一车的模型， 就是 对不对？ 买主品。来自于法国的，刚才我说那些参数、包括原瓶原装的，什么来自于法国的波尔多核心展区，送的也是 原瓶原装， 主品一模一样， 主品一模一样， 主品一模，那就12瓶 。 399，12瓶酒， 超不超值？这个李翔老师， 这可太值了！4000155， 来，没完，李翔老师啊， 你要变卦了是吗？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合作一周年的时间， 嗯， 刚才给各位是第一重好礼，第二重好礼是这样，很多朋友没见过超大瓶型吧？1.5升， 异形瓶叫做 异形瓶， 嗯， 在法国都是可能是上流社会的人都在品饮品鉴，而1.5升又是庄主之爱，他会把当年的好的葡萄来去酿造1.5升这种超大瓶型的， 对， 它属于珍藏，它属于佳酿， 嗯， 所以今天这样，在这一档，我们再送给各位1.5升超大瓶型2只，所以就12只。再加2只1.5升超大瓶型，12只是750毫升标准瓶，没错。 你送的2只1.5升的， 没错， 可是相当于4瓶酒的酒量。 对， 但是这虽然相当于4瓶酒的酒量，可是这里面的酒，可跟那个普通汽水 不 一样，这属于庄主私藏。 对， 这是生日礼物，我明白了。对，庄主所送的一周年合作的生日礼物， 嗯， 对吧？两重惊喜了 啊！ 这加起来是14瓶酒， 14瓶酒， 16瓶酒的酒量， 没错， 法国原瓶原装波尔多的 AOP， 也就是传统的 AOC 级别 ，AOC 对不对？ 但是另外我还要打断你一下，刚才我说了三重好礼， 嗯， 在第三重好礼的时候，我要给各位吃个定心丸。可能我会说了，你这个酒庄价格太便宜了。 嗯， 你这个是好酒吗？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 吗？就我没喝过，不放心。你看， 我这样，我今天12瓶主品，750毫升标准的瓶型，我开放任意一支，你免费品尝。比如说你 免费品尝， 就是你觉得这个味道不是那个法国的味道了，这个不是你说描绘的那么好了，没有什么黑莓黑李子味道，你这样，我对我酒庄有足够自信，如果你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12支当中任意你去拆，你拆开一瓶你试喝，不满意退款退货， 全额退， 没错，你退给我11支加2支超大瓶型就可以了， 所以你在12瓶里面随便开出一瓶来， 对了， 你随便开，不是我们指定的， 没错 啊，你怕这个好坏它掺的是吧？ 嗯， 随便开，开出一瓶来喝的，不喜欢了，酸了、涩了，口味不对了，全额退， 没错， 一分不收， 没错， 这个是足够的自信，真的， 自信， 这是这个法国酒庄足够的自信在这儿， 没错。 那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来自法国波尔多地区的美拉图啊，知名的酒庄里面给我们大家带来的 AOP。级别的原瓶原装法国的红酒，正常的市场价200块钱左右一支，我们今天两瓶的价格399，在我们平时的时间可以399拿走一箱6瓶，但是今天在我们直播时间为了庆生，所以呢庆生再送三重礼，第一重礼再加送一箱，也就变成了12瓶，再加2瓶酒庄的庄主私藏的 1.5升的大瓶型，又变成了14瓶酒，也就16瓶的酒量了啊。然后第三重好礼12瓶酒随便开出一瓶了，您喝喜欢留下不请我全额退款，给您的一个自信的一个保证，三重惊喜在这时给大家，只限在直播时间才有这个优惠的活动，平时的时候打电话也有啊，是给大家2瓶酒拿6瓶是可以，所以抓紧时间400015551 400015551 400015551打电话抓紧，然后给大家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喝了那一瓶之后觉得如果不好的话全额给您退款， 没错了， 太值了，志勇。 李翔老师，我觉得啊，就是你是一个懂酒的人。 嗯，我不敢，不敢当你，当着你面不敢当懂酒、啊。 你要喝酒，你肯定会说现在越来有情调了。就上半年用酒的高峰来了。 嗯， 比如说这个寿宴呐、喜宴呐、婚宴呐，就越来越多。 对啊，是啊。 所以说，你说你家里要备点红酒。 嗯 啊，这是你这个彰显出你说你有品味啊，你有文化，而且就是说最重要就是现在他更注重健康了。 对。 而今天我们给各位分享就是真正来自于法国的，这是最重要的。 嗯。 再就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地区。区的，而且又是呢至高级别，叫做 AOP，之前叫做 AOC，而且我保证每一瓶听好了，都是原瓶原装， 老少皆宜，还有很多现在中老年朋友喜欢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点点，对吧？同时对身体感觉也不错，挺舒服的， 哎、对 吧？你也可以喝，但是特这样的朋友，您可以多备点。 对，错。但是李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就是我告诉你，只在我们直播的时间， 只限直播时间，过了直播时间。 是 就没有了， 六瓶， 两 瓶价六瓶， 没错， 只限直播时间，庆生的活动，所以特别给您准备了399两瓶酒的价格，拿走美拉图酒庄的原瓶原装进口的 AOP 法国波尔多酿的好红酒，是一箱加一箱12瓶，再加上人家珍藏送给您的这个 1.5 升的庄主所送的这个异形红酒，又是2大瓶， 没错， 这相当于4瓶酒的酒量，然后呢，而且12瓶普通的这个750毫升标准瓶当中，您再随便选出一瓶来自己开， 对了， 喝了口味喜欢留下，不喜欢全额退款，一分不收。法国酒庄就是敢跟大家做这样的承诺，因为对自己的产品的自信。400-015-5151 400-015-5151 再说一遍电话，400-015-5151，打电话给大家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400-015-5151。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选两篇文字，配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编法第99篇，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雀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像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轻轻唱。